What's very happened in Beijing? What's very happened in Beijing?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一点。 古典音乐时间，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。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，永恒的魅力，我是王卓，欢迎收听。 是我们的背景音乐，可是也挺好听的，对吧？那你在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吗？就是什么时候听音乐呢？早上起床的时候，一首古典音乐可以让你元气满满；开车的时候，堵车的时候，可以治愈那种路怒症；在工作疲劳的时候呢，和朋友们喝个下午茶的时候，还有就是，睡前可以听一听音乐，缓解一下一天的疲劳。那究竟音乐什么时候出现呢？其实音乐无处不在。那今天我们的串烧时间也是一个超级歌单，所有的这一些音乐都是在音乐历史上可以说是传世之作。我是王卓，欢迎收听永恒的魅力。周一是我们的串烧时间。 今天我们的串烧呢，最开始就选择了一首振奋精神的。说到振奋精神，可能随手拿一张贝多芬的唱片都可以找到对应的乐章，比如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他的第七交响曲的第四乐章，就是这样的。有人说贝多芬的作品就是伟大的，可能呢对于伟大，好多人说哎呦真是还挺高不可攀的，不要被伟大吓怕了。其实贝多芬的旋律非常好听，也容易唱，比如说他的欢乐颂多简单好唱，而男女老少都可以跟着唱，其实就是一首群众大合唱水平的歌曲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来听一听，我相信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哼唱。感觉其实真正伟大的作品内部的核心是平易简单而且亲切的。那今天永恒的魅力，我们的串烧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聆听的这些作品呢，其实都是一个可以传世的经典之作，超级古典歌单，而且呢是可以单曲循环的。比如耳边来自于莫扎特的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的第四乐章，也是可以哼唱的乐章。 如果说到单簧管协奏曲王者之作，你会想到哪首呢？是不是不可取代？就是来自于莫扎特的这首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的柔板乐章，真的已经深入人心，不可取代，完全可以单曲循环，一直听，一直听。 Thank you. 彩说，没有音乐，人生是一个错误。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，潮流在变，经典永恒，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。 低大调第三位曲是来自于李斯特。那说到李斯特，可能所有学钢琴的人都应该知道李斯特，因为弹琴的方法就是来自于他。在李斯特之前呢，钢琴并不像现在那么的重要，可以说是李斯特让钢琴成为了乐器之王。当时的钢琴家用手指和手腕的力气来弹琴，风格呢也是喜气洋洋的。但是李斯特一上台就是一个飘逸的神灵。我们在李斯特漫画里可以看到他弓起腰背来发力，用全身的关节的弹性来弹琴，可以把钢琴弹得比拼整个管弦乐队，所以炫技就显得非常的激动人心。李斯特这样弹琴，他可以不需要管弦乐队帮忙，一个人弹一场音乐会，而如今的钢琴独奏会就是李斯特首创的。 Thank you. 传世之作。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些所有的音乐呢，都是传世的经典。那下半时段的时候，依旧会聆听的是这种我们可以无限单曲循环的这些音乐。我是王卓，永恒的魅力，下半时段马上回来。那上半时段最后来听一首匈牙利舞曲第五号，在拉玛尼诺夫的恋声曲这种美妙又带有忧郁之后，我们来一点点亮的色彩吧。 威尔第通俗三部曲之一，世界十大上演频率最高歌剧，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会版《游吟诗人》，2021年11月27日至28日倾情巨献，致敬歌剧巨匠威尔第逝世120周年。音乐会版恢宏震撼，歌剧唱将璀璨云集，唱响波澜壮阔的不朽旋律，演绎永不褪色的命运史诗。详情请咨询6655-0000。 房山石花洞畅游天然地质博物馆，探秘地下岩溶艺术殿堂，观奇景，赏石花，北京地下明珠房山石花洞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， in Beijing， 时间是一， 十一， 十二， 十二， 十四， 十四， 地点。 古典音乐时间，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。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，北京音乐广播 FM974，永恒的魅力，我是王卓，欢迎收听。 永恒的魅力，每到周一的时候是我们的串烧时间，欢迎回到第二时段，我是王卓。在此刻听到的这些歌单呢，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算成是一个超级的古典歌单，因为每一首它都是可以传世之作，而且呢都可以单曲循环来一直听，一直听是可以入坑的作品。那在下半场最开始呢，我选择的这样的一首，其实它的背后也有着一些故事的，有他的演奏者。这首大提琴协奏曲是来自于二家的作品，可能一说到这一首，大家说那个版本一定要选择杜普莱演奏的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，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。 家本身是英国音乐家，在17到19世纪的英国，也就是古典音乐的黄金时代，真的是没有出现本土具有既影响力的这样的音乐家。一直到20世纪，出现了埃尔加和布里顿。那这首协奏曲就是埃尔加晚年的作品，为了纪念他逝去的朋友们，手法和情感的表达都非常的纯熟，音乐当中悲哀，感人肺腑。这是肖邦的雨滴前奏曲。肖邦模仿巴赫写了24首前奏曲，而雨滴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首。前奏曲呢，是古典音乐当中最基本的入门曲，它的素材也相对简单，结构也很短小，是用一种音乐素材来发展成一篇乐曲。那在这里面模仿的雨声的节奏型贯穿了始终，一直在滴滴答答的，这也是一首可以传世，可以无限循回来听的音乐。 Thank you. 莫扎特有一段音乐最感人，叫做《落日之泪》，这也是他最后的作品，是一首被违约的作品。当时传说是有一个穿着黑衣的人来找他，给了他一袋钱币，让他来写这首音乐。莫扎特虽然是一个活蹦乱跳的老男孩，生活当中也非常不靠谱，但是他的音乐总是有着一种纹丝不乱的秩序感。对于他来说，秩序感是极其不容易的，因为他的音乐太复杂了。当时流行的各种风格，像意大利歌剧、土耳其风格、德国的民谣，他都可以塞到自己的音乐里面。但是呢，要让他们听起来是出乎意料又恰如其分，这就需要莫扎特的天才了。耳边听到的就是他的眼泪合唱《落泪之日》。 Thank you. 串烧时间听到的都是传世之作，那耳边是来自于巴赫第三勃兰登堡协奏曲的 G 大调的这一段，这也是在勃兰登堡协奏曲当中非常著名的一段。那此刻呢，在节目的最后，我就在想，其实像一场音乐会一样，到底什么样的音乐可以压轴呢？你听瓦格纳的音乐是不是可以呢？那在今天节目最后听到的就是瓦格纳女武神的坐骑。那在此刻听到这样的音乐，不知道你会是什么样的心情？其实同一段音乐，每当我们的情绪不一样的时候，也可能是很不靠谱的时候，今天听起来像大海，明天听起来就像暴风雨了。但是音乐它是这种恒久永流传的经典之作，传世之作，是我们可以无限单曲循环来聆听的，就是经典。那今天永恒的魅力也到这里了，感谢你的收听。之后是古典流行，回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，搜索永恒的魅力。我是王卓，明天这里再见。是永恒的，求索是永恒的，魅力也是永恒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，永恒的魅力播出时间，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，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，就在永恒的魅力。王卓主持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古典也流行 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